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还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日获奖的是132尾号9513和136尾号9945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国华首饰提供的精美首饰盒一个。那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北京电台广告推介会的实况剪辑的下半部分。 接下来推广环节，我们要有请出来两位主持人，他们的节目不会有人不听，有请郭伟、佳佳。 哎呀，咱们编导给咱们这定位啊，瞧瞧，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有理不在声高，你嚷什么？ 咱们节目俩小时啊，除了路况信息话题啊，那剩下什么呀？就是广告。那 好多听众说我们是在广告里插播节目。 哎，没错，咱们的广告包罗万象，什么类型都有。哎，大爷，你比我资深 啊，来一路畅通时间比较久啊，你回忆回忆，咱们一路畅通里有没有那没做过的广告？ 你要这么说，好像还真有。 有啊， 有什么日化产品啊？我比较关注啊， 美容美发， 美容美发，啊。什么护肤，这都是我所关注的，这好像愣没在一路畅通做广告。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无意当中我们在节目里推荐了一款带驱蚊效果的防晒霜，哦，据说当天全网断货。 这得死多少蚊子呀，这个 除了日化以外啊，咱们的推荐和招募能力也强啊。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南极之旅吗？ 是。 哎，咱们的1039俱乐部1039发现生动南极之旅，咱们南极包船活动每人90000，150人瞬间爆满，上到75下到8岁全都来了。你说不管是日化还是旅游产品，要不要在一路畅通做广告？ 要，该都来。 你接着说哈，咱们一路畅通还有哪些广告没做过？ 你看现在是移动互联时代，对不对？那些网红的 APP 啊，好像愣没在咱节目里边做过广告。哎， 网红，咱们就是网红啊。 哟，我都脸红。 我告诉你，咱们随便做个活动那就是爆款， 是不是啊？ 去年善行者最后一天18小时大直播，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500万人次，而咱们的说进世界杯游戏竞猜板块浏览量超过了3085万，你说咱们是不是爆款？哎， 你要说这个我得真得给你点个赞。大家，咱们平时直播的时候你老拿一手机跟那儿谢谢宝宝么么哒，是不是啊？不凭别的，就凭你那个杠铃那个哑银铃般的笑声。 您客气。哇， 就给我增了不少粉儿，你知道吗？所以这证明什么呀？啊，证明咱们广播媒体啊，不是一个落后的，不是一个落伍的媒体，它真的是和新媒体已经完成了融合，现如今叫融媒体。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一种传播方式。 没错，广播人都很有情怀，广播也是很有情怀的媒介，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特长和特色是别的媒体取代不了的。 我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的直播间设在北京市交管局，通过交管局的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每一个朝霞、每一个晚霞、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回归。当我们的声音飘荡在这个城市上空的时候，我们时常是以一种上帝视角来俯瞰北京这座城。 我们知道，有的人留学归来，当飞机落地却找不着回家的感觉，但是坐上车子，走在拥堵的机场高速，打开收音机，听到一路畅通，就那一瞬间，他们觉得自己回来了。 我们也知道有的人刚刚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是我们的节目陪伴了你们的孤单，直到你们遇见那个他，恋爱结婚生子，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知道当恶劣天气极端情况甚至危险出现在您身边的时候，您总会想到我们的声音，大家帮助大家。就算有朝一日道路真正一路畅通了，那人生的道路也未见得一帆风顺，我们会告诉您，总有美好在路上。 每次当我们说出听众朋友，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发语词，它的重音在最后两个字，朋友。 我们希望你们加入我们，把更多的爱带给这座城。 大家好，我是老年之友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呢，我是第一次站在我们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舞台上。我站在这里，我觉得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了，庞大到我们已经不能忽略了，老年产业也越来越巨大了，巨大到越来越多地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并且加入其中。就在前两天，同仁堂也正式进入了养老产业，他们的第一家康养生活馆开业了。老年之友节目呢，是我们北京电台唯一的一档老年节目，我们已经开播13年了。13年来，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着，一点一点地进入到这个行业，并且占有了一席之地。13年来，我们不仅凭着节目来吸引着京城老年人，更是凭着我们的活动占据着京城老年人的心。我们挖掘着京城老人中的各种达人能人，树立我们的银发榜样，带领我们京城的老人过时尚的晚年生活。那接下来我就请大家来认识一些我们的银发达人。站在我身边的这个韩阿姨啊，韩冰阿姨今年70岁了，她是一位网红奶奶，她是我们2016年银发达人的时尚达人。就在领完我们的银发达人的奖之后不久，她就去了纽约，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走上纽约 T 台的中国老人，并且一举夺得了选美冠军。阿姨，我想问问您哈，您现在平时的生活都是怎么安排的？ 平常排练、演出、旅游、学习会有，每天呢生活丰富多彩，还挺忙的，所以呢，我只能够通过手机听听 FM 去听咱们的节目。 特别谢谢您忙中偷闲还听我们的节目哈。 喜欢喜欢。 那您的日常消费都在哪些方面？ 日常消费就是服装费、化妆费，旅游，在学习。我呢，前一段时间出了一趟国，就是听了咱们的环球旅行家的介绍去的。 哟，还得谢谢我们环球旅行家是吧？哎，那您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 希望健康快乐。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健康快乐的平台和机会。 好，说得好。其实我觉得韩阿姨她的心声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老年人没有钱，他们没有消费能力，其实不是的。在我们的财富的拥有的人群当中，其实中老年人拥有的财富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在我们新中国的第二次婴儿潮的人哈，现在他们逐渐的已经变老了，所以未来5到10年我们的老龄产业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啊。据测算呢，我们中国老人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提高到106万亿。那么这期间表现的特征是什么呢？有这么几个特征，就是新老年快速崛起，品质付费意愿一日提高，健康消费方心未艾，精神文化消费持续升温，享受型的消费成为了潮流。老年之友节目呢，这么多年来哈，是一直在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群体，所以我们已经很早就意识到了老年产业它的潜力巨大， 所以我们的目光不仅聚焦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上，我们也聚焦在老年产业上。那这些年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节目，比如说养老产业观察的系列节目，居家养老的系列节目，走进养老院的系列节目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这些年呢，还连续五次在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进行现场的直播，我们也在多个的老年的各种博览会上带领我们的老年听众去探宝，架起了这个产业和我们老年消费群体之间的这样一个桥梁。那除此之外呢，这些年我们还组织了上百个活动，我们带领老年人去参观企业，比如说联想集团、三元牛奶，还有顺义的现代农业园，这些我们都去过。我们也带老人呢去旅游，也带他们呢去观摩各种的演出。我们呢还曾经啊组织过走进养老院的系列活动。在去养老院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人当时就跟养老院长说，院长，我能不能不走了，就住在这儿啊。还有一次我们在组织超市大竞赛的时候哈，一场活动下来，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这个超市办了会员卡，而且其中有的老人竟然一下子买了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生活用品，这真的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让这个超市的负责人也觉得吃惊不可。那么我最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银发达人活动。我们银发达人活动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今年是第五届。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扩展为京津冀三地了。这个银发达人的活动呢，可以说是在京城的老人当中啊，掀起了一个热潮。因为这些老人啊，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他们的儿女也特别支持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有的儿女对活动赞不绝口，甚至用了伟大这个词，我们其实自己都觉得承受不了哈。还有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哈，社会效应非常的好，政府呢也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北京市老龄委还有我们北京老干部局啊，不仅给政策支持，也给资金支持。那今天我们北京市老龄办的王小娥主任，还有我们老干部局的王处长都在现场哈，来为我们加油助威了，特别谢谢两位哈。我们这个活动呢哈，今年呢也是特别是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我们今年的冠名商呢是安心养老，我们在举办活动的过程当中，同时为他们来推选适老化改造的推广大使。现在哈，他们已经为这些大使们进行了多场的培训。安心养老适老化改造的这个总经理就跟我说，他说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终端客户在哪里，或者是我们要到社区一家一家去推广，非常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没想到一场活动下来哈，说一下子就把这么多的用户拉在了我们的眼前，他说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么我们老年之友节目呢，这些年来哈，跟很多的商家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比如今年我们有十家商家跟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合作的方式也非常的灵活，我们有合办节目、合办活动、商业直播、品牌宣传，还有有奖竞猜、专题节目等等，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老年之友节目是专注做老年节目的，老年和健康是分不开的，健康中国呢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所以我们北京电台啊，不仅有我们这样的老年节目，还有很多健康节目，比如说健康加油站，还有健康相对论等等，为我们的银发人群，为我们所有的人进行服务。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加入我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谢谢大家。互动呢，是我们电台跟听众之间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我们电台呢就像是朋友一样，一直在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我们是朋友，我们也一直用声音在陪伴着大家。 其实我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真心的会觉得说音乐对于我们的陪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其实它不管你在每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早中晚，只要你听到你喜欢的旋律，其实都能给你带来好心情。所以我觉得音乐的陪伴有些时候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没错，我们北京电台也是有多档的频道推出了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节目。 没错，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下一轮的推介，音乐相随，有请白洁、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钟， 这里是唤醒整座城市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宇。 大家好，我是白洁。好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 非常好， 今天的空气质量 特别棒。 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来配合这么好的心情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卡路里》。 太酷了，如果在你一个早晨有起床气的时候突然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你会觉得一天都充满了元气和活力。刚才就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闹铃清醒歌了。其实在早上的七点钟，你除了可以听到早安音乐秀之外，在945你还可以听到我们的945 Wake Up Drive。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持人 Mr. Q。 We're back to the music on Metro Radio FM 94.5。Hello, Mr. Q。 哇，这就是 Mr. Q 了。超过300个小时，哦不对，超过3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可以让你在这里听到一切你想听到的。好了，谢谢 Mr. Q。 接下来你还有297个小时，时间继续向前走。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2点，这里是974，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好，谢谢思萌。非常年轻，看起来跟我岁数差不多。这是一档在北京中午上空可以去传情达意，并且呢点歌送出祝福的节目。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疲惫了一上午的工作之后，当你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听到了好歌，同时听到了别人对你深深的祝福，如果用一个字形容的话，太赞了。好了，音乐一直在流淌，同时时光也继续向前走。现在已经来到了晚上的9点钟，这里是1039蓝调北京，我是春晓。 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 怎么样，当一个城市的夜晚降临的时候，你听着蓝调北京，听着春晓老师慵懒的性感的嗓音，是不是觉得这个城市的夜晚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呢？等一下，好像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对，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在最后，有一档节目我要隆重推荐给你们，此处可以有掌声。 FM 974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钟，在这里有很多，还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堵车的晚高峰听到一首歌更能让你开心的事情了呢？听着音乐，你可以想象你甚至不在北京，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没错，在 FM 974带着音乐去旅行，以及945麻雀特工，听着音乐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想象你是在巴黎，在东京，甚至是在印度。好了，说到这儿，我们想要重点推荐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就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呈现给你们了。简单的来说，我们有态度评论，我们有文娱热点，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着广告定制，这就是娱乐最王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洁。 朝辞白帝彩云间，疑是银河落九天，不识庐山真面目，广告客户得出钱。哟，不好意思啊，各位，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嗨，咱不是实在人吗？不像他们似的，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唱又是跳，都那么一大圈子，不就是为了这句话吗？您说是不是？广告客户得出钱呢。 哎呀，我说掌柜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做不做生意了？ 哎呀，您看您说的，今天这么大阵仗，来了这么多的主顾，能没生意做吗？ 别废话了，点菜吧。 来， 给您节目单。 不需要，我对京城各大媒体啊了如指掌。 嘿，您是内行。 你先给我来一盘凉拌东方时空。 这个没有。 那你给我开一瓶82年的中国之声。 82年还没有中国之声呢吧？ 那你给我炭烤环球时报有吗？ 这不就烤